都的兵锋，我为你赶下了乌龙院，我为你花费了许多银，我为你我母爱你。 下面请听高希露演唱的《秦琼卖马》。